说在陕西宝鸡一个高校的男生宿舍呢，集体拉着印有恭喜刘思成同志结束21年单身生涯的这样一个横幅，还带着扩音器一路播报，绕校园展示了一圈，以此来庆祝他们的舍友脱单了。我觉得这个同学肯定心里面想说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万一女朋友因为这个事情跟他分手了怎么办？这帮舍友也是不嫌事儿大呀。云南丽江的一个快递店里面呢，一个包裹盒上居然长出了蘑菇。快递方说呢，包裹里面装的是客户网购的菌包，现在已经被客户取走了。取件的时候呢，客户也在感叹说，这个蘑菇长势也太好了吧。很多网友说，这回是真的，我等到都长蘑菇了，不用开箱就能给好评了。